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花顺哥，仲有我哋嘅客席大师兄喺度做录音。咁啊，阿大师兄就系阿顺哥个老友，阿师兄啦。咁啊， 唔讲嘢噶啦， 等佢听 啦。 唔系，听紧佢讲噶啦。今日我哋录一集长心不老。咁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我病咗好耐，病咗成个月。咁啊， 你未死噶？点解？ 屌你真系扯旗都唔识扯啊！你试过病到旗都唔识扯未？我话俾你听，有几样嘢戒咗。第一，打飞机戒咗。你打唔到飛機，第二樣嘢係戒咩咧？戒食煙，食唔撚到煙，真係一食就痛。 我都係戒煙喎，都係。 係咩？ 係啊。 你點解戒煙？ 冇食咯，就係病啊嘛。 係啊，真係病啊，病到食唔撚到煙，攣出嚟啲痰係深綠色嘅，即係直頭綠綠黃黃咁。病到一個月淨係瞓喺張牀度，肺炎起唔撚到身。咁啊，所以就停咗好耐啊，做錄音就咁啊。 你快將個古仔埋尾啦。 埋咩名啊？邊個？ 即係你寫開個故仔咁。 唔係有排面埋尾啦。 即係男主角死咗，女主角死咗，咪 OK 咯。 屌咁撚陰毒嘅你個冚家產。咁我哋今日首集長生不老。咁啊，長生不老就梗係唔好啦。我話俾你聽，有一個撲街幾撚毒。有一次咧，個撲街咧就捉另外一個撲街，就生日快樂。咁咧，嗰個撲街係生日。咁我哋喺醫院裏邊啲黐線佬嚟嘅。嗰個黐線佬捉另外一個黐線佬話：，喂，生日快樂，祝你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第二個黐線佬同佢講咩？我屌你老母啦！我住醫院住咁多年，你祝我年年都有今日，你係咪想死啊？ 即係啱啱咧睇聽另外一個台嘅節目啦，咁啊講開話原來咧我哋人咧嗰個染色體啊，染色體咧佢。在兩個端呢，即是 XY， 即是那個染色體呢有兩個端的。咁然後呢，這個端呢就是負責呢分裂那個染色體的。咁然後呢，而那個染色體呢，佢喺一個人嘅一生裏面呢，只會分裂大概50次左右。即有啲人多啲，有啲人少啲啦。而呢個分裂嘅次數呢，就決定咗你個生命嘅長度。咁後來而家科學家呢，就用蠕蟲啊。蠕蟲我估係 最簡單嘅染色體， 係咩？ 係啊， 哦係啊， 最多科學家最中意做研究，永遠攞啲蠕蟲做研究。 你有冇見過蠕蟲咧？ 成街都有啊。 唔係即係鼻涕蟲啊，其實。 係啊係啊。 哦，蠕蟲即係鼻涕蟲 啊。好似鼻涕蟲咁嘅樣嘅。 即係黑色一碌嗰啲啊嘛。 係啊係啊。 佢哋咧就話揾啲蠕蟲咧去研究咧，去將佢嗰個染色體嗰、那個拉長佢，然後咧令到佢分裂次數增加。咁然後咧就話當有一條蠕蟲咧改變咗個染色體之後咧，佢係即刻咧由一條老蠕蟲咧變翻咗一條小蠕蟲咯。即係佢可以將個年齡逆轉啦。當然啦，佢個軀體可能係80歲。但係咧佢成個肉體嘅 system 咧係 work 緊20歲嗰個 level 啊。咁然後所以咧有一段即係已經係呢件事已經開始做緊人體測試嘅，其實。即是有機會在可見的未來呢， 哇屌你我老婆咪啫，喂將佢變返二十零或者十零歲得唔得先，屌你巢你晒皮咁樣， 可能就係可能係成個身係係廿歲嘅，就係個波係八十， 屌你啦咁撚賤嘅個細 路，唔係所以呢而家即係唔好話佢話呢大概可以提高呢人嘅年即係人嗰個極限呢去 extend 到50%，即係意思即係話如果你係原本你有80歲命嘅，咁你可以多40年命，即係你可以有120歲命。 好老實講啊，你話屌你好身好運啊，有錢就話條命長啲啫。 嗱 ，provider 我講多個觀點喎，佢個意思咧係話咧，你活緊嗰個機能啊，亦都係去翻你後生嘅時候嘅機能。即係譬如話，如果你、即係如果你譬如話，我幫你去倒退你50%嘅年齡，你80歲就好似40歲咁樣。而你喺嗰個 status 裏邊重新開始你嘅生命。 但係都要有錢就好啦。即係嗱，我唔知你試過未啊，順哥啊，大師兄我唔知你試過未。我大師兄我諗未試過啊，大師兄未窮過，我窮過啊。大師兄我話俾你聽，而我食蒲飛第一次食蒲飛，我唔知你幾多歲啊？我廿鳩幾歲先食蒲飛，食第一次蒲飛，你幾多歲食蒲飛啊？ 哇，都可能讀完大學啦已經。 我肯定係出嚟做嗰樣嘢好撚耐先食蒲飛啦。我話俾你聽，細個嘅時候咧，哇！屌你老尾，你咪去食蒲飛去茶樓，阿媽都屌柒你啊！哇！你兩個化骨龍食撚到我窮，即係你話如果你年紀大咗有翻廿歲嘅身體，你真係要有 八十岁嘅钱，即系你真系要翻咁上下钱。大佬屌你老尾，你真系穷嘅时候你又肚饿，饥寒交迫，你试过未啊？大佬，屌你老尾，又肚饿又冻，屌你老尾又冇衫着，又冇嘢食，屌你老尾受伤嘅时候。 但系有、应该有个睇法嘅，即系其实咧，人嗰个价值咧系嚟自个经验啊，系咪？咁有啲人佢个经验累积得越好，譬如话咧，假设一个五十岁嘅 photographer。如果佢假如佢系不停咁上进嘅话咧，佢累积嘅经验一定系比 你啦，笋哥。 于是、你到你第二年纪大长之后咧，其实你如果开活翻二十岁咁嘅 level 嘅话，同时你系你 八十岁咁嘅资源， 你根本你系用一啲大啲嘅 assets 去斗紧人哋一啲细啲嘅 assets。 系最 其实，所以其实你应该系唔会担心你搵唔到钱咯。其实就系咁。 有啲仆街八十岁住紧劏房嘅咧， 咁如果佢八十岁都系咁柒咁，佢应该就系冇咁嘅资源咧去延长寿命啦。因为佢而家讲紧佢而家话嗰啲针药咧系好卵贵嘅， 系咩？ 系已经有噶啦，即系但系你可以想象李嘉诚可能已经系打紧咯， 系咩？ 一啲都唔出奇。 但系个卵样就系光头嘅，屌你老味！我唔信个卵样廿岁光头。 你帮我，你试下帮我吹销，你就知啦。 屌你啦！ 你又唔肯吹，所以咧个现实嘅情况系咩啊？就系话你将会发睇下几钱啦，系嘛？ 唔系嘛？你个人咁卵冇良心嘅，水哥， 喂， 你做人有骨气啲好喎。 我首先要搞清楚。有冇良心同帮唔帮李嘉诚吹先系两件事。 唔系你个人有骨气啲好啊，细佬。 骨气啲系俾钱买嘅。 哇，你真系屌你，俾多多唔制啊！ 系咩？系咪噶？ 系多多 唔 制， 我 宁愿黑买都唔吹。 系咩？ 喂，大佬，你吹完男人碌先会性无能啊！ 性无能，你而家好劲咩？ 我虽然劲，但系都未至于性无能啊，大佬。 你所以咧个观点系点咧？你可以想象咧未来个世界。越有錢的人咧，佢個壽命係會延到越長，而同時佢哋 即係嗰啲撲街會長命啲。 Exactly， 梗係啦，同埋佢哋嘅競爭力又會越高喎。就係咁樣咯。 希望啲撲街快啲死。 咁然後咧，因為佢同時佢已經有錢先可以打呢啲針 啊， 所以佢本身就必定係已經有財產啦。 係。 哇，所以好恐怖㗎未來，我哋係會俾啲咁嘅怪。 希望嗰啲副作用多啲，打死啲撚樣啦，屌。 希望係啦。 屌你老乜嗱？你話啲狗閪啲長命咧？李嘉誠嗰啲咪狗閪長命？你仲得了？ 同埋最恐怖係咩咧？當有一日咧，呢啲嘢咧普及嘅話咧，你其實完全想象到咧，即係人最好玩嘅地方，你終於有得死啊嘛，係咪先？ 咁啊 係。屌，然後你發現，喂，原來有人可以延長你50%，終於有一日就會延長 50%。因為你長命百歲係唔好玩嘅件事，等於俾公屋你啫嘛。屌你老母，你長命百歲，我俾間公屋你，咪即係點分配嘅資源？即係你一個期限，你任何嘢要有期限先好玩嘅，愛情有期限先好玩，生命有期限先好玩，啲嘢有期限先過癮噶嘛。我近排好中意攞剃刀嚟剃須。 你有冇剃鳩毛啊？ 冇啊，唔夠膽，留起筆紙巾。因為你剃須嘅時候，你發覺一樣。 喂，廁所嗰度喎，如果 洗手間喺呢度啊，大聲。唔係你用剃刀剃須有一樣嘢玩咩咧？你感覺到死亡接近你邊緣，你唔能夠失手。哇！屌你老味，你一失手大撚鑊。我諗你嗰種死法應該好撚慘啊！屌你老味，啤啤聲流血，屌你老味，真係好撚多 呢個好似啲嘢唔會完結就唔會有新嘢開始。 啱啊！同埋你愛情都係啦，屌 你打飛機都係啦，打機都唔捨邊度玩㗎？ 咁啊，打機都唔捨，好撚辛苦。 好悶㗎喎。 係啊。同埋咧，愛情冇完結又好撚辛苦嘅，嗰啲咩愛你一萬年，屌你啦！你試下愛一個人一萬年啦，屌你唔係啊！屌你老味，喂老婆，阿老婆你仲未死啊？屌你老味，仲係拖撚住你嘅位，你仲係瞓側邊嘅唔撚係嘛？即係呢啲先攞撚命嘛！愛情有時間性嘅，生命有時間性嘅，你做任何嘢都有 timing 先過癮嘅，你冇 timing 嗰樣嘢邊過癮㗎、啊？屌！ 大家個規劃會變得好唔同，我相信，即係咧，當有啲人佢已經發現咗原來佢年紀大咗嘅時候咧，原來係佢可以回春嘅。其實你個計劃好唔同嘅喎，你可能會讀40年書啦，或者你可能投30年乜撚嘢都唔做啦。近排先有個報告啊，你有冇聽講話德國咧？原來咧，佢哋嗰個法律啊，上邊係規定緊小朋友咧，年輕嘅時候係唔可以學習嘅。 係咩？ 係啊， 唔學習， 即係咧唔可以俾佢去，即係你唔可以推佢去搞嗰啲咩學鋼琴啊、學跳水、學潛水啊。 係咩？ 係啊， 有啲咁嘅嘢咩？ 就只有俾佢玩咯。 咁啊應該啊， 係法律規定嘅喎。咁咧佢話咧，因為怕咧一個人啊大腦啊過早開發啦，佢會變成一個 hard disk 咯。但我哋真正需要係一個 CPU。我哋需要佢係自己調一粒啲。 怪不得而家香港嗰啲屌你啲僆仔真係即係。 你係咪好慶幸你細個冇錢啊？而家 唔係啊，都係撚蠢。 我唔知點解都係咁撚蠢，我話俾你聽，屌你老味又唔見到有啲咩增值過啊！屌你老味係都係咁撚戇鳩啊！屌， 唔係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個時間拉長咗嘅時候咧，你就唔會。你譬如話我唔知啦，你可能冇試過，即係譬如話，好似我讀書嘅時候咁樣，啲人又好介意話遲一年出嚟做嘢咁樣噶嘛，覺得自己揾少咗錢噶嘛。 哦， 即係相對於你嘅人生，你覺得哇，屌你少咗百分之幾咁樣。 唔係話我出嚟做嘢嗰陣時候，我就係諗呢樣，哎呀，我做乜出嚟做嘢？出嚟做緊做緊戇鳩嘢喎，屌你！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咧，你個對人生個計劃好唔同，你可能係。头玩足三十年先，当你人生机能最好嘅时候咧，掉威掉威射精射精射晒佢，射到你四十岁唔系好想射啦，跟住咪开始读书咯。咁你会容易攞诺贝尔奖噶喎。 咁啊系， 系嘛？ 但系你都有资源先得噶。 咁后可能真咁你哦咁啊系，资源呢个系 啱唔啱先？ 咁但系有钱嘅人先会做呢啲嘢噶嘛。 咁啊系，所以都做唔到啦。 再 讲，即系如果你我觉得一样嘢，如果后生即系再翻翻转头，我第一时间做咩？做麦当劳。你有冇去過大興嗰間麥當勞幫襯啊？唔係梁景村嗰間麥當勞。 有。 唔係兆康苑。 冇喎、啊，兆康苑麥當勞咩？ 我話俾你聽，兆康苑開一間麥當勞，你得閒要入去幫襯下。哇！嗰條靚妹真係又大波又靚女，仲要細粒。哇！我見撚到嗰條靚妹買漢堡包，我真係阿小姐，我要嗰兩粒漢堡包。哇！嗰條靚妹真係有一個四眼妹，我次次去到買漢堡包，真係攣撚到粒漢堡包啦啦聲。第一時間我真係想做麥當勞，唔係講笑。哇！屌你哇！阿妹，你係咪食麥當勞食撚到咁撚樣嘅咧？師 妹，我喺度諗咧，嗰啲人長命啲咧，其實對人生嘅睇法會有少少唔同咧。 有好撚灰啊！ 因為其實你覺得是啊，其實你咁積極係因為你覺得你個時間短。 短啊嘛，啱啊。 但你如果你已經 understand 到你其實係有 好長嘅咁，你 extend 到兩百歲咁樣，或者你比一般人長。 你要慢慢做咯啲嘢。 係咯。 睇化好多啦。 其實咧咁樣有好處。 有乜好處啊？ 即係咧，如果嗰啲人咧越有錢嘅人先有機會長命嘛。 啊。咁啊唔撚係啦，嗰啲撲街有啊錢先長命，嗰啲撲街肯定諗撚到盡，度撚到算撚到爆啦屌！因為佢下邊嗰啲唔長命啊嘛，佢係你冇。咁長命嘅生命裏面將你擠撚到乾曬，屌你老味！嗰啲撲街仲會諗好嘢。 嗯，咁啊係。 越衰嗰啲佢諗嗰啲啊，屌你！你又信唔信咧？ 好難講，因為有亦都有啲可能都覺得即係乜撚都睇化曬啦。 屌你啦！你又唔見郭炳湘、郭炳光頭睇化曬，你又唔見阿李嘉誠睇化曬，個冚家產個地個天化都未有佢化啦。 冇啊！你睇下佢好似啊近排死咗嘅邵逸夫咁樣。阿邵逸夫你有冇嘢講啊？ 邵逸夫好撚鹹濕嗰個撚樣。 哦，係咩？ 係啊。 佢屌佢屎忽。 佢叫佢屌個屎忽唔使有煤啦嘛。佢屌個屎忽窿就唔使有煤啦，屌你媽！邵逸夫啊，真系好卵惨，屌咧，老味成个人碎咁样，仲出嚟现世，真系阴功。 即系好似邵逸夫咁样，其实佢都即系佢都捐咗好多钱出去啊。 啊，咁啊， 即系捐翻中国大陆，而佢系咩噶嘛？佢喺大陆又冇生意噶嘛？ 啊，咁啊， 即系我谂系人越老越化，有啲嘢。 屌你啦！俾支 AK-47指住你屎忽窿嗰阵时，阿哥，你户口有廿蚊，攞15蚊救阿哥，唔知得唔得咧？嗱，我子弹就3蚊粒啫，你谂一谂啦，屌你！你都傻嘅，我捐我捐， 即系你觉得系咁嘅。 老友做得生意，你上得去某个阶层，唔好话好人啦、啊，好人唔会入。你上得某个阶层，一定踩着人上噶，即系你唔会无啦啦会上到某个阶层，你一定系经过腥风血雨啊，屌你斩死十剑啊，咁先上到去。你谂下邵逸夫当年做生意，佢经历过几多风浪啊？他的手段不是獨立被人吃了幾十鍋，唐王當年都想吃他。 唐王是什麼來的？ 那個叫誰？叫什麼名字？郭學年。 哦，是嗎？ 郭學年說想吃他，我看報紙說的。他當年都要費盡心思去打擊人家怎麼去吃他單生意。你想想這種人，屌你老闆無緣無故會捐這麼多錢出來，肯定被人揸撚住個袋。你和我都不會捐這麼多錢出來，因為我們沒有個袋被人揸住嘛。你个袋俾人揸捻住，喂，阿邵生啊，有啲嘢想帮帮手喎，你都好爱国，你唔通唔爱国啊？我屌你老味，你试下唔爱国啦，睇下你有咩下场，啱唔啱先？即系等阿李嘉诚，李嘉诚捐钱去大陆，我唔知多唔多啊。不过佢要上大陆先救到个仔出嚟啫，先揾到，即系先揾人夹捻咗阿 张子强， 张子强啫。咁你可想而知。咁你睇大陸政府同佢嘅關係係點咯？即係你有啲嘢，你唔係話啊，我捐我就捐，屌你老味，你 冇嘢俾人夹捻住，你个捻样会捐你屌你啦，我唔捻信啦、啊。 咁都有咁嘅可能性。 即系肯定系好捻多嘢俾人夹捻住黏捻住嘅，有几捻多屎忽数你同我唔知先得噶。 冇得知。 咪系咯，屌可能佢唔系话钱银方面俾人夹捻住，人物方面俾人夹捻住咧，啱唔啱你个仔俾人夹捻住又唔定吓。哇！你个仔喺北韩搞生意喎，老母喺北韩玩女人好玩唔玩？你去北韩玩女人，屌你仲去卢改营玩添？你个冚家铲，屌你俾人捉捻到只，咁可能咁样样咧，系咪先？屌你唔知佢，即系你无啦啦啲富商去大陆捐咁捻多钱，一定系有屎忽数嘅。等于成龙个捻样去大陆捐钱啫嘛，个捻样好人啊！屌你人渣之中嘅人渣啦，个仆街。点 解咧？ 喂，大佬，屌捻人哋，我閪生捻咗，生捻咗个女先话认。 咁样好仆街咩？ 喂，你同我唔会做啊呢啲嘢，啱唔啱先？ 你只不過冇射入去啫，你都有做噶。 我冇，我俾錢嘅大佬啊，個撚樣可能錢都唔俾咧。個撚樣可能錢都唔俾你，俾足錢人哋唔會。 佢可能跌得更多 咧。你俾足錢人哋唔會屈鳩你啦，肯定。即係肯定個撚樣做好撚多啲咁嘅衰嘢啦。咁人哋先喺大陸捐錢啫，保求出入平安嘛。你同我翻大陸啊，都出入平安，使乜捐啊？啱唔啱先？ 好啦，講完。 拜拜。 拜。